空也不能够自己显发它的空性呐，也必须借色法才能够明显。啊，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色相既然没有了，那个空啊也不应该有所显发。幕后这一句“空也如是”，这个意思是说，如果说眼可以生空相，你要是眼生空相呢，以前面这个比例也很难成立呀。这一段文字不多，意思看起来好像很浅，实际上相当相当的深啊，相当的深啊，要把这个深意很清楚明白的说出来，的确也不是容易事情。因为这个里面呢，确实有很高深的理论，复杂的思想，佛在中论里面给我们说过四句偈，说诸法不自生啊，自己不能生自己，说一不从他生啊，自己不能生自己，那么他能够生自吗？他也不能啊。如果说他能生自，哎，那他是谁生的？这就是我们得要问了，上帝是谁造的呢？啊，佛给我们讲不从他生啊，也不是共生，自他共生也不是啊，也不是说无因而生的啊，这个偈词这么念，诸法不自生，一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说无生。啊，那么我们要是听了这个四句话呢，也不好懂，也不好懂。啊，那么如果我们要举一个例子，实际上此地经上就是主的这个举的这些例子啊，不过他这些例子不太好懂啊，拐弯抹角啊，牵涉到许多虚理啊，如果我们在佛法上啊没有相当的基础，看不懂啊，如果在性相两中有相当的底子，那你看就明白就没有问题啊。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啊，就是我们眼睛啊长了毛病，看到这个虚空当中这个空化啊，或者是我们晚上啊看到这个灯啊，蜡烛点燃的蜡烛上面有一个鱼影，眼睛长了毛病，看这个鱼影，凡是害过眼病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啊，我们就拿这个原因啊来仔细来研究，你看看于这四句话了相应不相应啊，那个灯上原因呢，空中之花了，岂不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吗？最后那个结论告诉你啊，无生啊，生即无生。如果诸位从这里一下要恍然大悟了， 悟得什么呢？十八界一真庄严跟空花人隐呢、完全相同，那么你就证悟圣法忍了。啊，晓得一切万法，我们自己的自身。啊，十八界一真庄严，不自生，不他生，不共生，不无因生，所以叫一切法不生啊。一切法既然不生，哪有灭？你要是果然入了这个境界，不但是六道轮回没有了，连界外的变异生死也没有了，真叫一了百了啊。啊，那么到这个时候呈现的是什么一个境界？华严经里面讲的一真法界，净土里面讲的常寂光净土。啊，常寂光在哪里啊？就是我们眼前啊，悟了就是常寂光啊，迷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痛苦的世界呀、悟了就是一真呐、迷了才叫十法界。不是外面境界相有什么改变呐、是你迷悟不同。那就如那个虚空的空花，登上的原影，不是空花原影有所改变。是你自己迷悟之后啊，感受不相同。啊，那么诸位要从这个前行的四项里面能够得到一点消息。啊，《楞严经》里面四科七大的经文就不难懂。不但不难懂，而且每一句句都是其味无穷啊，也就是说你能看出苗头了啊。这是开经记里面讲啊，如来真实义啊。啊，那么再看底下一段，前面是讲眼身色尘啊，色相啊。那么这一段再看看是不是色身眼见？若夫色尘身眼见者，观空非色，见即消亡啊。王子多无，谁名空色？这是假设说，如果说我们的见性是因为色相而生，那么我们的见性呢就属于色了。要果然是这种情形的话，佛就说了，那么你眼观空的时候，观空不是色啊。啊，所以说观空非色啊。这个时候你的见性呢，当然也随色相消亡，因为色能够生眼见嘛。离开了色，你的眼见也就没有了。啊，见既然消亡了，那么你这个见空见色的是什么呢？所以佛在世的时候，王则多谁名色空啊？ 长， 到底谁在监？在此地，我们应当要晓得。所谓庚辰十三，又如焦炉啊，这是说的有违法了。那么佛在此的大前提已经给我们道破了啊，所以这个第一句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它，本如来藏妙真如数啊，本是什么东西呢？本体啊，今天哲学里面讲的本体啊，见的这个眼见的本体，色相的本体。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它不叫本体，它叫做本性啊，能见的见性啊，所见这个色呢叫色性啊，讲见性讲色性，这是讲本体啊。如果讲眼识讲色尘，那是有违法啊，那是如梦幻泡影啊。梦幻泡影是不错，如果你要就它的体现上来说呢，它是真实啊，正如同所谓是一金作气啊，金是本体，气呢就好比是饮食与这个色尘啊，它是随缘在那里变的啊，你喜欢要个什么你就可以把它做成什么，可是它的体呀不变，体嘛总是金之体啊，体不变了，相随着在那里变了，相是虚妄的啊，体是真实的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叫我们就在妄相上认识真实之体啊，所以我们要晓得，死不生也。啊，就是不生啊，这个色性啊，不生见性，见性啊，常自即灭，清净即灭。这个道理，在前面十番显见的时候就说清楚。啊，但是诸位特别也晓得，这个地方给你讲见性，绝不是给你讲眼识，或者是无具体意识。啊，无具体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将来在大乘起心论里头给诸位说。啊，五种。啊，具是同时起作用，这个五种是什么呢？阿赖耶的三学相。啊，无明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，转相就是见分，境界相就是相分，再加上摩那识、第六意识，这五种。啊，我们前面这个五识啊，眼耳鼻舌身呢、啊，在境界上起作用， 这五个通通跟他同时起作用，这叫五俱齐也是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不是跟你讲五俱齐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无惧其意识啊，是生灭法啊，那个不是本啊。啊，那么那个东西确确实实啊，是色法与心法了相对的。啊，一个有，两边就有。一边没有，两边都没有啊。可是我们讲到见性呢，那就不一样啊。你比如眼识要九缘生，它是因缘生法，见性呢独立，它不需要借任何的因缘啊。所谓是迥脱根尘，灵光独耀啊。我们要在这个里面体会到这是真的啊。那我们眼睛见就是这个能见，见得清清楚楚，这是见性的。如果在见性见色性啊，这个里面动了一个妄念，这个念头一动呢，无惧其意识就渗透进来。啊，譬如说，我们举出这个毛巾，你们大家见了没有？见。这个见是你见性情。啊，见了什么？见了毛巾，毛巾就是无拘其意识的见。为什么呢？落在假名假相里头去了，假的了。离开无拘其意识，就是禅宗里面常讲的离心意识。无拘其意识就是心意识。啊，你看阿赖耶的三细相叫心嘛，摩那是意嘛，第六是识嘛。我们六根在六尘上起作用的时候，如果要是不用心一时，那就不用无惧其一时，这个时候就是你的真心用事啊。在我们念佛人家一心用事，一心无惧其意识，一进去之后那就三心二意了啊。把这个事实真相啊搅和迷惑颠倒啊。那么我们要问你，无惧其意识用事的时间是有间断的啊，断断续续的。我们的真性用事是永远不断的，所以叫常住真性，不生不灭啊。而且这个心呢是清净即灭的，见得真，听得也真，没有一样啊不真实。这个里头没有虚妄啊。啊，那么六根的这个六尘的境界啊，它不说是尘了，这个地方只要你用的是这个六根的根性，外面这个六尘是尘性啊，眼见的是色性，耳闻的是声性。像我们以后面呢，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 啊，他用文信文的是身心，这叫明心见性，是见性成佛啊。那么外面这个六尘境界是什么样子呢？也是清净极灭相啊，啊，所以说眼也不生色啊，色的本体、色的本性呢，也是清净极灭相啊。我们做人王经，人王经里面讲无人菩萨。最高的位次就是极灭人，极灭人呢还在无生人之上啊。我们通常讲的无生人啊，就是刚才我用这个中观四句偈，你果然入了这个境界啊，诸法不自生，不他生，不共生，不无因生。你要是入了这个境界，我们一般讲齐地菩萨。啊，是这个境界的啊。或者我们再说的方便一点啊，上品的无生人是八地菩萨，中品是七地菩萨，下品是六地菩萨。换句话说，你最低限度也是六地菩萨。哦，我这个说还说错了，七地七，啊，七地八地九地，是这个三地，啊，下品的是七地，中品的是八地，上品的是九地，啊，因为这个极灭人呢，下品的极灭人是十地菩萨，中品的极灭人是等觉，上品的是如来果地。啊，所以到法云地呀，才证到什么呢？看到一切境界相啊，都是清净极灭相。啊，我们今天讲，如果三次世界大战呢，那个原子弹在空中爆发的时候，那个十地菩萨看起来清净极灭相，啊，看到这个相不生不灭，清净极灭。他看到的是实相啊，我们看到的是妄相。我们现在不要说极灭人没有，无生也没有见到啊。我们看一现前一切法同时生灭了啊，哪里晓得外面境界相是不生不灭的？为什么我们会看错呢？因为我们用的是生灭心，所以你见的就是生灭法。假如你用的是不生不灭的心，你看到外面境界相就是不生不灭的相。真是相随心转啊，而不是心随相转啊。相随心转跟你说的是真实话，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心随境转这个话是方便话，不是真实啊。有没有这个事情呢？有，这是迷的境界里头，不是事实啊。那么佛法里也有啊，从心生法，法生心啊。法生心呢，就是心随法转啊，心随境界转啊。所以这个事实的真相我们要理解啊。用明延寿大师在宗经录里头啊，告诉我们说，心外无有一毫厘法，这 句话说的呀，跟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讲的呀，本来无一物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六祖说本来无一物，永明大师说心外无有一毫厘法，什么东西？一毫一厘怎么有？听完没有啊？可见的这个一切法了，全是心性自己变现出来的啊！虽然变现出来的，但是它的真实状况，佛在经里面给我们说啊，像《法华经》就讲得很清楚。个个不相知，个个不相道啊！所以说，无法可相知相道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这就是说的一。心是一，法也是一。如果有二，二就有相知，就有相道啊。一里面找不到相知相道，一里面没有生灭，二才有生灭。一里头没有往来呀、啊。二才有往来呀、啊！啊，你们念心经，心经天天念呐、啊，啊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垢不净，这些话说的什么？说的就是万法归一，唯有一的境界才是这个境界。如果一切法也是二，不是一的话。那心经上句句都讲不通，啊！如果不是一，华严里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它怎么个同法？二没法子相同啊，唯有一才相同啊。所以华严到最后啊，正到究竟处。一真法界，你们特别注意的，注意那个一啊，唯有一是真实的，可见的二就不是真实的。